是转，是谁都能感受，来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哆瑞咪发嗦节奏是听得出来，很妙的小酷酷的调整熟悉的色彩，把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 这是我们拥抱的未来。

完没有人关心，走累了自己将自己抱紧，把眼泪塞心里，听惯了冷言冷语，也曾经被梦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到底十年后 想着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贼不叫无马独阴山， 狼烟千里乱葬岗，乱世孤魂无人访，无言苍天碧墨寒，地道春秋一雪长， 不能潦草斩落恰恰巧，有心人立下誓言我来熬， 这缘分像一道桥，琴弦飘呀飘的想走，就心里那首大爱的风潮， 谈爱恨不能潦草，红尘笑呀笑，一生死无愧将你谁重要， 这缘分像一道桥，不是巧一巧， 昨天也替我写下战袍梦回肠，这 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白雪，半夜你打开像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展演。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小酒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这刹那你拥有魔法。啦啦啦啦， you see a man get me, she's my sweet little thing. weather and turtling in that time. And she's my sweet little thing. She's my pride and joy. She's my sweet little baby. I'm a little lover boy.

结束，我不敢